去，我常常在想，你会成为一个太阳，为什么我的影子这么多，这么像？你怎么想跟我一样？习惯模仿我的队友们，崇拜所有没有行动，这种美的人站在我后面，我很感谢命运，他会将你带走。这是一个解脱的方式，怎样的努力，找不到自己的方式，保持在前，努力为了更好，我帮助你做自己，谁能看得见？见到敌人，就是能内心我的自己。

季节，盛开着为我而凋谢。 金伦出生地是洛杉矶，成长地是旧金山。作为一个歌手，霍金伦无疑就是一个新人，但是呢，在音乐创作上面，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将。他写过的歌超过了1000多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霍金伦演唱的《Hello》。 任天花铃声叮咛叮咛叮咛叮咛，而生命将以十倍会心速度坠落，电视机无声重播你最爱的电影。 Don't you know I need to know 为何现在我会失去你。突然间隔壁那对情侣又在争执，为什么上次理解像我要的呼吸，也许你的爱的心本来一语又消极，只是我的手的眼的泪的看的哭都好痛。 Hello 你听见了吗？ Hello 我喊到沙哑。Hello 如果你要他至少给我个说法。 Hello 我失去了吗？ Hello 你不爱了吗？

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只有当别人不嫌 看唱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 io vedo la sera.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Echo 响起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近朱酒味，饮一杯为谁？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味，能爱不能给？天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无泪无悔。这笑有多危险，是穿肠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啊。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 这一生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张柏芝有一位圈中的好友叫做傅培佳，由傅培佳填词的歌曲《幸运心愿》曾经获得了最佳电影歌曲的奖项，而这一首《几分之几》呢，则是使傅培佳迅速走红的歌曲《燕》的国语版。 我一直低声下气面对你，三心二意变得不像我自己，更没离开的勇气。 也爱着你，比我多一点权利，爱不必强词夺理，面对你我沉默到底，何患这些日子不曾有关心，最后你竟然让背叛悄悄靠近，你甜言蜜语我不言不语，我们又继续陷入一场爱情拉锯，你说他爱你爱得很费力，我对你来说到底又能算个什么，我撑不下去就快要窒息，曾经我为了爱你变得傻得可以，我只是他的自恨自己，三个人的爱算不算用尽，继续陷入一场爱情拉锯，你说他爱你爱得很费力，我对你来说到底又能算个什么，我撑不下去就快要窒息，曾经我为了爱你变得傻得可以，我只是他的自分自己，三个人的爱算不算用尽，我撑不下去就快要窒息，曾经我为了爱你变得傻得可以，我只是他的自分自己，三个人的爱算不算用尽，我只是他的自分自己，三个人的爱算不算用尽， 接下来这位歌手呢，他没有令人惊艳的美丽容颜，他有的是令人温暖的美丽声音，我可以为爱而活，而也可以呢一手把束缚摆脱，就算岁月沉默思念掠过，忽然想起多久没有想过美好生活，来听到的是周慧的美好生活， 心里你管将表情流行慢慢地是明星多余和看你头像还能抓，就像听到一点点我就想要我们在一起黏着，你总调戏着我说没就可以和你过，你总伤心难过不说却来安慰我，我没有温柔的细语太过心虚和你说，只享受着有你的姑娘守护着你，我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我们比月亮更幸福的在一起黏着，一打喷嚏就会知道那个想我了，嘴里总是碎碎念想个妈妈关心我，这个车厢还总是得用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三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难幸福难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米三三，我们都来听啊。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是什么瞬间要把我吸进紧握，那份爱痴心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每日降落，随时交换角色，就当作突破，你就很独特，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让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就凭我决定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立刻选择我，紧紧握那份爱血鲜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每日有降落，随时交换角色，就当作错过，你就很独特，如何的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的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就凭我决定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立刻选择我， 我觉得许志安他的声音特别的奇怪，不是那么喜欢。后来呢，无意中听到了他的国语专辑《我还能爱谁》，这也是我们反复听过比较多的专辑。以前看到他的电视节目上面呢，被崔健攻击，真的是很不差哈。你可以不接受他特别的嗓音，但是说唱的不好，这个是睁眼说瞎话。至少当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是许志安，独一无二。 睡梦中的人不了解我的泪，我也不原谅你的美，它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却无所谓后悔，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 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还能爱谁？ 这个世界大多的事情不是稍微努力就可以搞定的，这个世界真的真相就是我们特别努力才可以做得有一点好，但是我们一不小心就能够做得特别的差。 As old as time, true as it can be, barely even friends, there's somebody bends unexpectedly. Just a little change.To say the least, both a little scared, neither one prepared. Beauty and the Beast, ever just the same, ever a surprise, ever as before.Am I just that sure as the sun will rise? Oh, oh, oh, oh. Hey,

直到冬天到来，花还依然天真的绽放，有一些忧伤怀念着童年的灿烂，雪还在下，仿佛看到妈妈坐在暖炉旁，我依偎在她温热肩膀，等待着我的思念衣裳，心里偷偷的想，小时候那些少年好岁都不灭了，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暖暖的阳光，那里头每天傍晚都会走过的小巷，有许多我曾经留下的美好，将一切画面围绕在我的身旁，小时候那些少年好是我的骄傲，就好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 thank you. 对冲，我一一承认改写过错，不再逼我，不去相信我曾有错，让它过去，让我好过。请你不要转身抱怨好吗，我的真心已经不能复合，是否无法在一起，摇着头就算不甘心，脑海空隙早已充满对你所有回忆，请你不要转身抱怨好吗，希望你停下来抬头看我，轻轻回头一秒，你可知我为了你远走心碎了，全世界都尽了才懂你太重要。晚上回家没一声好吗，静得太可怕，心里嘈杂，嘴巴想起在远方的你，异乡的空气陪你流离，回想从前与你快乐挥霍，今天孤单的我坐在角落，愿时间倒退从我一一承认改写过错，不再逼我，不去相信我曾有错，让它过去，让我好过。请你不要转身抱怨好吗，我的真心已经不能复合，是否无法在一起，摇着头就算不甘心，脑海空隙早已充满对你所有回忆，请你不要转身抱怨好吗，希望你停下来抬头看我，轻轻回头一秒，你可知我为了你远走心碎了，全世界都清了才懂你太重要，请你不要转身抱怨好吗，我的真心已经不能复合，是否无法在一起，摇着头就算不甘心，脑海空隙早已充满对你所有回忆，请你不要转身抱怨好吗，如果我把你紧抱着不放，如果时间停了，如果还能感觉你温暖的呼吸，就没有人能取代你与我永远相依。 之美修气质家用，注意事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事3159000。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分开感觉原本没那么的像那过程，让人构成 身份，可惜人总比不过自尊。武汉天气来太愚蠢，不问不问，和自己平静的心在沸腾。爱过的人都飞过单纯假象的敌人，不问不问，却反复提醒自己有伤痕。冷漠的人没再狠下心戒慎，对自己残忍。 一系列的生活情绪成为了曹格的创作歌曲的灵感源泉，挫折、失败、成功、恋爱、生小孩，甚至是一次访谈，都可以成为他写歌的因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曹格的 Superwoman。 Early in the morning I put breakfast at your table， 一夜都没睡，但我不知不知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 You are my superwoman， 安静的在身边，我跳进给我梦寐求的温柔。 But I am only human，寂寞残忍的犯的错，不能失去你。 Ooh, baby, oh, baby, if I could wait through the rush hour and try to room just for me 月光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夜深一点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没有你总付出应该永远心甘情愿再给被宠坏的男人最后一次机会换我忍耐换我等待不要真的拒绝 在青春株式会社的这张专辑当中呢 SH 以青春洋溢的造型和专辑名称不谋而合在刚刚拿到的爱我的资格这首歌的时候呢 Selina Hebe 还有 Ella 这三个人表示这是一首比较有挑战性的歌曲而且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呢三个人觉得应该将爱我的资格里面的那种寓意的特别方式用它来表现出来 把手放了我也许会比较快乐谁会换个情人我也许不会再唱真的够了能不能让雨别再下了能不能让心别再等了能不能不要开灯我

空气，眼睛想要留他的吻里，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影，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太有吸引力，有你才近，你的隐形眼睛他已经和我悄悄之意，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想也有他的美丽，拿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太有吸引力，有你才近，你的隐形眼睛他已经和我悄悄之力， 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黄征演唱的《塞维利亚黄昏》。这个歌呢是收在了国语专辑《一个人的战役》当中。黄征一直是一个正能量的代言人，夫妻从相恋到结婚，到现在呢已经很多年了，从来都没有过负面的报道。2012年之初，又有了一个爱的结晶，将正能量进行到底。 塞维利亚春天依然缠绵，3年前的邂逅恍若昨天，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此刻只剩再见在耳边，谁知我们都必须经历，放弃自由考验，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塞维利亚的黄昏已在上演，一次次被回忆堆积的思念，我不要你为我放弃的自由，却流放给时间。炙热的拥抱只是一种表演，一次次被回忆上演成经典，我们都没有勇气放弃自由，也就无权留恋。海风轻轻拂面，有点咸，紫色已经花开浓烟，后来能够给他独奏伤感和弦，开不起了一杯回忆上春天依然缠绵，3年前的邂逅恍若昨天，一缕咖啡香味带我到你身边，此刻只剩再见在耳边，谁知我们都必须经历，放弃自由考验，经历不为爱贪婪的冒险。塞维利亚的黄昏已在上演，一次次被回忆堆积的思念，我不要你为我忘记了自由，

翅膀飞上了天。哦，对面男生的房间给我像是恋爱的幻觉，也许明天开始我该带着笑脸，准时和他在巷口不小心遇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马上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说了再见以后》，明天见喽，拜拜。 秋到底是什么？杨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念旧的风。是往日的繁华又来折磨，你会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照亮我离情，拉长是多虑，芳草无尽，曾经想看了不明，几荒雨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古怪的脾气，离别一句，你执迷的犹豫，幻想惊醒我孤独的身影，飘零一地，细看不是花絮，是点点泪滴。现实的花海里低头想找你，却只剩倒影，我试着骗自己 起，我的不甘心，乱哄的情绪，我自言自语，信仰无尽，再看见会更伤心，该死的回忆。全是想你， 在风里想不说话的秘密，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 下弦月左边的雨像是星空下的你，抱着失望的我寸步难行， 你曾经来过心里，像心中的一场雨，多少个季你还没有带回去， 是我爱你们的身体，或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多悬疑， 没有风也没有心，没有天也没有地，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 我等你在光里，当往事的风里， 爱让两个人心知肚明， 分开或相聚 都是一种美丽，我要爱一半年的你，我们还在夜半里写未来的日记，没有什么会随风而去，你一夜风尘里的爱，越远越缺 蓝天黑，想你。